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直接讲， 现在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我是李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苦笑乐翻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插翅虎，来自于德云社的李菁。既然李菁来了，肯定我们首先送出的虎符那就不同寻常，有请。 慢打我的竹板笑开颜，我给朋友拜新年，祝愿朋友们虎年好，全家幸福多赚钱。 好，祝愿大家新春佳节全家愉快，更祝愿大家来年财源滚滚。 哎， 欢迎李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菁，给您拜年了。 问到这09年刚刚过去，这09年有很多的大事儿，在李菁眼里哈，这个09年值得让我们去做总结的，值得记忆的有什么事儿？ 是国事还是家事？ 国事家事都要关心， 都要关心哈。国事莫过于就是我们祖国60年啊。作为文艺工作者呢，我也那个参加了相关的这种庆祝演出，无论规模大小吧，这都是作为演员来讲份心意。而且呢，11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坐在电视机前认认真真的去观看了这种大阅兵，看的也是心潮澎湃啊。祖国确实是越来越强盛了，我们作为这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也确实为国家感到骄傲，这是呢国事。那么家事呢，我觉得09年给我这个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可爱的女儿的降生。 对， 现在已经8个多月了，马上就9个月了， 真是有苗不愁长啊。 是是是啊，也很可爱。 对，孕育了新的生命，我们的国家也是繁荣昌盛，让我们深感自豪。 对，没错。 对，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觉得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没错。 那当然了，10年呢，我们每个人都寄予新的希望。那虎愿，李菁的虎愿，那就是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新年愿望有很多，我觉得最大的心愿吧，就是，事业上能够继续的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多的欢乐。那么家里边呢，这个家庭和睦，可爱的女儿能够茁壮成长，就是这样。 哎，可爱的女儿现在有名字了吗？ 有名字呀。 能给大家透露一下？ 叫李雨禾。下雨的雨，荷花的荷，他们都说是一个很琼瑶的名字。确实我 是你穷起的吗？ 不是啊，我也没多想。因为她降生那天北京下的第一场春雨，然后呢我就给起了 一个雨禾的名字。但是呢后来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要把何云伟也加到你女儿的这个姓里边。我是确实没想到这个啊，李雨禾不是我们俩这姓加一块儿啊，对，我是这完全的巧合， 没想到。 如果要是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么他有一孩子就得叫何雨礼了，叫何平礼也行。 确实 是我们期待，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是 能够成为家庭当中的重心，能够将自己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就像是我们的相声艺术一样。那李静有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女儿未来做些什么呢？ 这个随他自己啊，他说喜欢什么，这个只要能力范围之内能够满足他的，就让他去学呗。 嗯，当爸爸这一年最幸福的是什么呀？ 最幸福的是，就是你早上起来出门上班之前，女儿呢张着手一定要让你抱一抱，啊，你一定要跟她请好假之后再出门，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幸福的。 那女儿看着你在电视上蹦来蹦去什么的， 还没怎么让她看电视呢。但是这有一次前几天我在外边演出，然后她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这个电视上有我的节目，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呢抱着他第一次看了一分多钟的电视， 他什么 然后他也是张着小手要奔那电视去， 认出来的这是爸， 是啊， 非常的欣慰哈。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可以真的很支持一个男人在事业上的发展。 没错， 这是来自于李菁的虎年心愿。那我们再来说说这虎年在新年的时候，一般在春节李菁平时会做什么，比如全家人都怎么来过这春节？ 春节就是走亲访友呗，平常很难碰到一起，借这个机会大家见见面，然后聊聊天吃个饭，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和他们家这亲戚都比较多，每年呢排这个就得好几天时间就出去了，然后我们这工作呢大年初几就要开箱了，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富裕时间带着家人出去玩啊。今年呢女儿又很小，打算明年吧，明年如果春节来得及的话带他出一趟远门去玩玩。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那我们就接下来放送一段你跟何云伟，是李和和， 对 和和李， 和和李 共同带给大家的我要幸福。 好， 大家可能对我们不大熟悉， 对，得介绍介绍， 主要介绍你。 好啊， 相声演员李菁。 是我， 我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您让各位看看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 这倒是， 您看这大眼珠子 啊， 跟丸子一样。您看这耳朵跟饺子一样，这头发跟粉丝似的，胡子跟海带似的。 我有胡子吗？ 我这不夸您长得漂亮吗？ 我长了一个乱炖的脑袋还漂亮呢。 说实在的啊，我很羡慕你。 你羡慕我什么呀？ 你比我幸福。 怎么呢？ 你有房子你有车，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一样幸福呢？ 啊，想要幸福啊， 啊， 你得创业呀。 太对了，我得创业。要想创业必须得有个好身体。 这话对， 我的身体就不错。 是吗？ 我没有其他的嗜好，不会玩牌，不会喝酒， 多好啊！ 我就是烟特别勤。 哎，这你得注意。 注意了，那天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说吸烟有害健康，容易猝死，把我吓坏了。打那天起，我一咬牙一跺脚， 不抽烟了， 不看那节目了。 哎，把节目戒了 啊！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的幸福，值。 值什么呀？ 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 哦，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我们家楼下有个加油站。 知道啊，我经常上那儿加油去，不白加，每天送报纸。这不是那天还送我一张地图呢。 送地图那天我也去了。 是吗？ 推着我那小摩托。 哦，给摩托加油， 加十块钱的。 您这油箱不大。 呜，一会儿加完了 啊！ 我说哪儿领地图，哪儿领地图， 人家说什么呀？ 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就您这玩意儿能上哪儿去 啊？这话是不好听。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给我一张怎么了？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相声演出呢，是大家都在用完餐之后，把这个桌子都撤掉，后边可能都是一排一排的椅子。 哦，踏踏实实听，不是那种边吃边听。 对对对， 这样对演员其实也不尊重。 对对对，对观众也不负责任。那本身人家花那么多钱来，人家就得吃， 对 吧？ 吃 的时候， 好的 对呀、啊，落两句没听见，你那相声也白说了。 嗯 啊，所以他呢也没获得他的快乐，这样对两边都是不太负责任。所以我们就是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演出，我觉得效果很好，而且呢人数也非常多，那天挤满坐满，那个屋子里边这个黑压压的全是人。 对于咱们演员来说也欣慰，因为大家舍得自己的腰包哈， 嗯， 能够支持传统艺术也不容易。 是是是，一年就这一次嘛，如果你天天是这样的话恐怕不行。 对、 啊、那我们小剧场的相声呢，几十块钱的演出还是每天都有，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不同需求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听这小剧场的相声，每天我们都在说，那么如果说凑这天晚上来听的，愿有这个实力能够买得起票的呢，那么就这一年就这一次。 对、啊、所以任何事情只要它存在，那一定是有理由和原因的。 嗯，对对对 对。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郭现在真的很忙，基本上可能在小剧场使活的这个情况很少了。 啊，对 啊，包括你和何云伟估计也都很忙 啊。是是是、嗯、因为各种事务嘛，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头绪比较多。 嗯 啊，嗯，在电视台有这个主持的节目，然后外面有一些个演出啊什么的，嗯，剧场演出当然要兼顾了， 嗯， 他就是排起来呢，现在演出的频率不如以前多了， 嗯 啊，有些观众呢也在抱怨说到剧场来了好几次了， 看不到， 我但是呢，您多来几次总能赶上， 嗯、 因为我们还每周都在说，今天晚上我录完音就去说， 哦，所以啊，我觉得李菁真的也是非常的繁忙，奔波在电视台各大演出现场，包括自己德云社里面的演出，可能都少不了你。 嗯，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有关于广告代言的问题。从老郭的这个藏秘排油， 藏秘排油， 哎呀、 啊， 到这个很多人在代言广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也成了2009年的一大热点。 嗯、 所以我不知道李菁怎么看待这个名人代言广告。 嗯，这个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个挣钱可以说最快的途径，我觉得这比任何一项工作那个挣钱都快。但是呢，这就必须得对消费者负责，你挑选你所代言的产品要慎重。因为大家很多时候是冲着你来买这些个产品的，如果说真是不好使的话呢，这个对广大的消费者是一种伤害，同时也对你自己的形象呢是大打折扣，而且呢有这么一次的话，你再想恢复起来就是很困难的，你就要用很多其他的工作来弥补这个，得不偿失。所以呢，既是因为有遇到广告呢，不排斥吧。作为演员来讲，就说也放着这钱不去挣啊，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但是一定要慎重。如果这个东西确实不能做的话，给再多的钱也是不应该借， 就还得有原则哈。 对对对， 嗯， 现在那个法制部门嘛，出台了很多的这种相关的条例，而且越来越细了，用这些个呢来规范这个市场，恐怕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就要少了。 对，李菁什么时候也开始能做一个某产品的广告代言人？ 我盼着2010年吧。 算2010年的一个心愿了。 是是是。 好，回答完我们今天2010年虎年的虎问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虎啸闹新春。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六虎闹新春，我是李菁。这回啊，我来给您表演。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蹦蹦蹦 弦来的 月圆之夜，人不 个里个龙花香之地无何平地 嘴里还挺有劲四世同堂， 洗刷刷洗刷刷洗 什么？怎么还有洗刷刷呀？ 调频250兆赫 啊，这是个电台。 调频250兆赫， 瞧这傻数。 大个小眼广播电台 啊，这还是个私人电台。 大个小眼广播电台， 这名字不怎么样。 现在开始播音。 嗯，啊，电台那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准点收听我们的大个小眼广播电台。 主持人出来了。 我们这个大个小眼广播电台呀、啊、 嗯， 经过10年的紧张筹备， 功夫不短， 终于在今天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错不了， 我是本台的台长 啊， 何大个， 就是这位。 我们这个副台长 啊 叫李小眼， 对， 原名李京， 就是我呀。 由于李小眼最近身体不大好， 嗯， 所以就 没来， 开除了 啊。不至于， 当然了，有他没他一个样。 谁说的？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老有这音乐。 调频250兆赫， 嗯， 调频250兆赫， 别提这个了。 大个小眼广播电台、 嗯、 大个小眼广播电台， 还是这台。 曲艺夜夜夜， 这栏目叫什么名字？ 洗刷刷洗刷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哦、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准点准点准时收听我们的曲艺夜夜夜夜夜夜曲艺节目。 碎嘴子，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嗯， 墨迹 啊，你是够墨迹的。 下边听段现代戏 啊。现代戏 智取威武山，打虎上山、 哦、核心唱段 佟湘菱， 那是原唱啊。 正月夜市里啊， 嗯，把二人转倒腾出来了，还照亮照亮。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这过门。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 过门跟得多紧呢。 跨雪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连唱片带机器都该扔了，知道吗？什么这是？ 再见。啊， 还知再见呢？ 嘻沙沙嘻沙沙嘻沙沙嘻沙沙， 又来了。 调频250兆赫，大个小眼广播电台，相声演员大反串， 这名字还不错。 耶耶耶！ 啊，还有这个， 嘻沙沙嘻沙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呦，怎么这味儿啊？ 我是您的老朋友 啊。你叫什么？ 痛快。 哎，就这鼻子还痛快呢。 欢迎您收听相声演员大反串，耶耶耶。 什么味儿这？ 先请您欣赏的是相声演员杨进明，为您演唱反串的快板书。 快板， 杨进明拱地 啊， 猪八戒拱地。 还有花板儿，板儿打得不错，咱们听听唱。 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他是前腿弓，他是后腿蹦，这个两个耳朵扇着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完了， 完了，还真是拱地，除了拱什么也没听见。 下面换一个节目了。 啊，换什么呀？ 相声演员郭德纲。 啊，郭德纲唱什么？ 反串的京剧。 哪一段？ 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 叫小番的格调。 好，高腔啊。 一前公主到领间，不由着困，不由不由着本宫心 想。出现马赛克了，换一张，换一张啊！ 一前公主到领间，不由着困，宫本 怎么没意思这盘呢？ 一前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细心前站立宫啊。叫嚣！现在插播广告。 哎，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又到了虎啸。虎啸呢，就是希望李菁来推荐一首在2009年你觉得一直回荡在你的耳畔、听的最多、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嗯，这首歌叫《国家》，就是刘媛媛和成龙合唱的那首。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前后吧，我记得是移动的用户，只要你打通对方的电话，没有特殊彩铃的话，全都变成了这首歌。 对， 所以那也是那阶段听得最多的歌。而且这首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也很有气势，所以唱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心声。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吧， 那样一份深深的爱国情怀。 嗯， 相声演员都讲究说学逗唱、因为歌词儿可能我们也记不了那么全， 对， 就简单哼唱一下吧。 啊，我只能是哼。 好 啊，这个歌词儿我是一句都记不清楚了。 行，咱们一起 把那个旋律大概给大家哼唱两句啊。 嗯， 抛砖引玉，还得听着那个原唱。 没错。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心装满国，你是

成的，用最不舍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上百大笔刷不到你呀你呀，第十个世纪到处都发现你马上的自己人尽几个天。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上百大笔刷不到你呀你呀， 最后一首歌，最后的战役。 是守着